老残游记第三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三回。第三回，金线东来寻黑虎，不凡西去访苍鹰。话说众人以为天时尚早，王小玉必还要唱一段，不知只是他妹子出来敷衍几句就收场了，当时一哄而散。老残到了次日，想起1000两银子放在狱中，总不放心，急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汇票庄，叫个日升昌字号，汇了800两寄回江南徐州老家里去，自己却留了100多两银子。本日在大街上买了一匹剪绸，又买了一件大泥马挂面子，拿回狱去，叫个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马褂。因为已是9月底，天气虽十分和暖，倘然西北风一起，立刻便要穿棉了。吩咐成衣已毕，吃了午饭，不出西门，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。这趵突泉乃济南府72泉中的第一个泉，在大池之中，有4-5亩地宽阔，两头均通西河，池中流水汩汩有声。池子正中间有3股大泉，从池底冒出，翻上水面有2-3尺高，据土人云，当年冒起有5-6尺高，后来修池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，这3股水均比吊桶还粗。池子北面是个旅主殿，殿前搭着凉棚，摆设着4-5张桌子，10几条板凳卖茶，以便游人歇息。老残吃完茶，出了趵突泉后门，向通转了几个弯，寻着了金泉书院，进了二门便是头峡井，相传即是陈尊留客之处。再往西去过一重门，即是一个蝴蝶厅，厅前厅后均是泉水围绕，厅后许多芭蕉，虽有几批残叶，尚是一碧无际。西北角上芭蕉丛里有个方池，不过2丈见方，就是金线泉了。金线乃4大名泉之2，你道4大名泉是哪4个？就刚才说的趵突泉，此刻的金线泉，南门外的黑虎泉，府台衙门里的珍珠泉，叫做4大名泉。这金线泉相传水中有条金线，老残左右看了半天，不要说金线，连铁线也没有。后来幸而走过一个世子来，老残便作揖请教这金线二字有无着落。那世子便拉着老残旋到池子西面，弯了身体，侧着头向水面上看，说道，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条线，仿佛游丝一样在水面上摇动，看见了没有？老残也侧了头照样看去，看了些时说道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想了一想道，莫非底下是2股泉水力量相敌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来。那世子道，这泉建于筑路好几百年，难道这2股泉的力量经历这久就没有个强弱吗？老残道，你看这线常常左右摆动，这就是两边权力不匀的道理了。那世子倒也点头会意，说完彼此各散。老残出了金泉书院，顺着西城南行，过了城角，仍是一条街市，一直向东，这南门城外好大一条城河，河里泉水湛清，看得河底明明白白，河里的水草都有1丈多长，被那河水流得摇摇摆摆，煞是好看。走着看着，见河岸南面有几个大长方池子，许多妇女坐在池边石上捣衣， 再过去有一个大池，池南几间炒房，走到面前，知是一个茶馆，进了茶馆，靠北窗坐下，就有一个茶房泡了一壶茶来，茶壶都是宜兴壶的样子，却是本地仿照烧的。老禅坐定，问茶房道：“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黑虎泉，可知道在什么地方？”那茶房笑道：“先生，你扶到这窗台上朝外看，不就是黑虎泉吗？”老禅果然往外一看，原来就在自己脚底下有一个石头雕的老虎头，约有二尺余长，倒有尺五六的宽径，从那老虎口中喷出一股泉来，力量很大，从池子这边直冲到池子那边，然后转到两边流入城河去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阳有渐渐下山的意思，遂付了茶钱，缓步进南门回寓。到了次日，觉得游兴已足，就拿了串铃到街上去混混，旋过府台衙门，往西一条胡同口上有所中等房子，朝南的大门，门旁贴了高公馆三个字。只见那公馆门口站了一个瘦长脸的人，穿了件中紫熟罗棉大袄，手里捧了一只洋白铜二马车水烟袋，面带愁容，看见老禅唤道：“先生先生，你会看喉咙吗？”老禅答道：“懂得一点半点的。”那人便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进了大门，往西一拐，便是三间客厅，铺设也还妥当，两边字画多半是时下名人的笔墨，只有中间挂着一副中堂，只画了一个人，仿佛列子御风的形状，衣服冠带均被风吹起，比例甚为道尽，上题大风张风四字，也写得极好。坐定，彼此问过名姓，原来这人系江苏人，号少英，充当府院内文案差使。他说道：“有个小妾害了侯娥已经五天，今日滴水不能进了，请先生诊视尚有救没有。”老禅道：“须看了病方好说话。”当时高公急叫家人到上房关照一声，说有先生来看病，随后就同着进了二门，即是三间上房，进得堂屋，有老妈子打起西房的门帘，说声请里面坐。走进房门，贴西墙靠北一张大床，床上悬着印花下布帐子，床面前靠西放了一张半桌，床前两张雾凳。高公让老禅西面雾凳上坐下，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，老妈子拿了几本书垫在手下，枕了一只手，又换一只。老禅道：“两手脉沉竖而悬，是火被寒逼住，不得出来，所以越过越重，请看一看喉咙。”高公使将帐子打起，看那妇人约有二十岁光景，面上通红，人却甚为伟顿的样子。高公将他轻轻扶起，对着窗户的亮光，老禅低头一看，两边肿的已将要合缝了，颜色淡红，看过对高公道：“这病本不甚重，缘起只是一点火气，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，火不得发，兼之平常肝气易动，抑郁而成，目下只需吃两剂心凉发散药就好了。”又在自己药囊内取出一个药瓶，一只喉腔，替他吹了些药上去，出了厅房，开了个药方，名叫加味甘吉汤，用的是生甘草、苦桔梗、牛蒡子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、辛夷、飞华石八味药，鲜荷梗做的引子。方子开毕，送了过去。高公道：“高明得极，不知吃几帖？”老禅道：“今日吃两帖，明日再来复诊。”高公又问：“药经请教几何？”老禅道：“ 鄙人行道没有一定的药精，果然医好了一太大病。等我肚子饥时赏碗饭吃，走不动时给几个盘缠，尽够的了。高公道：既如此说，病好一种酬谢，尊玉在何处？以便倘有变动，着人来请。老禅道：在布阵师街高升殿。说毕分手，从此天天来请，不过三四天，病势渐退，已经同常人一样。高公喜欢得无可如何，送了八两银子谢衣，还在北柱楼办了一席酒，邀请文案上同事作陪，也是个玉阳的意思。谁知一个船时十个船板，棺木两途拿轿子来接的，渐渐有日不暇己之势。那日又在北柱楼吃饭，是个候补道请的，席上右边上手一个人说道：御左丞要补潮州府了。左边下手仅靠老禅的一个人道：他的班次很远，怎样会补缺呢？右边人道：因为他办强盗办得好，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，宫保赏识非凡。前日有人对宫保说：曾走潮州府某乡庄过，亲眼见有个蓝布包袱弃在路旁，无人敢拾。某就问土人：这包袱是谁的？为何没人收起？土人道：昨儿夜里不知何人放在这里的。某问：你们为什么不拾了回去？都笑着摇摇头道：俺还要一家子性命吗？如此可见路不拾遗，古人竟不是欺人，今日也竟做得到的。宫保听着很是喜欢，遂打算专责明保他。左边的人道：左丞人是能干的，只嫌太残忍些，来到一年，战龙战死2000多人，难道没有冤枉吗？旁边一人道：冤枉一定是有的，自无庸意，但不知有几成不冤枉的。右边人道：大凡酷吏的政治，外面都是好看的。诸君记得当年常剥皮做兖州府的时候，何尝不是这样？总做的人人侧目而视就完了。又一人道：左丞酷虐是诚然酷虐，然潮州府的民情也实在可恨。那年兄弟属潮州的时候，几乎无一天无到案，养了200名小队子，像那不捕鼠的猫一样，毫无用处。即自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，不是老实乡民，就是被强盗挟了去看守骡马的人。至于真强盗，100个里也没有几个。现在被这御左丞雷厉风行的一办，到案尽自没有了。相形之下，兄弟实在惭愧得很。左边人道：依兄弟愚见，还是不多杀人的为事。此人名震一时，恐将来果报也在不可思议之列。说完大家都道：酒也够了，赐饭吧。饭后各散。过了一日，老禅下午无事，正在狱中闲坐，忽见门口一声蓝泥叫落下，进来一个人，口中喊道：铁先生在家吗？老禅一看，原来就是高少英，连忙迎出说：在家在家，请房里坐，只是地方卑污，屈架得很。少英一面道：说哪里的话，一面就往里走。进得二门，是个朝东的2间厢房，房里靠南一张砖炕，炕上铺着被褥，北面一张方桌，2张椅子，西面2个小小竹箱，桌上放了几本书，一方小砚台，几支笔，一个硬色盒子。老禅让他上手坐了，他就随手接过书来，细细一看，惊讶道：这是部宋版张君房科本的庄子，从哪里得来的？此书世上久不见了，纪昌伟、黄胚珠诸人俱未见过，要算稀世之宝呢。老禅道：不过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，卖又不值钱，随便带在行窃，解解闷儿， 当小说书看罢了。何竹挂齿，再往下翻，是一本苏东坡手写的陶诗，就是毛子敬所访刻的竹本。少英再三赞叹不绝，遂又问道：先生本是科第世家，为神不在功名上讲求，却操此冷夜，虽说富贵浮云，未免太高尚了吧。老残叹道：阁下以高尚二字许我，时过奖了。鄙人并非无志功名，一则性情过于疏放不合时宜，二则俗说攀得高跌得重，不想攀高是想跌轻些的意思。少英道：昨晚在里头吃便饭，公保谈起幕府人才济济，凡有所闻的无不罗织于此了。同坐姚云翁便道：目下就有一个人在此，公保并未罗织。公保即问：是谁？姚云翁就将阁下学问怎样，品性怎样，而又通达人情，熟谙世事，怎样怎样，说得公保抓耳挠腮，十分欢喜。公保就叫兄弟立刻写个内文按札子送亲。那是兄弟答道：这样恐怖多当，此人既非候补，又非投放，且还不知他有什么功名，札子不甚好下。公保说：那么就下个官书去请。兄弟说：若要请他看病，那是一请就到的，若要招致幕府，不知他愿意不愿意，须先问他一声才好。公保说：很好，你明天就去探探口气，你就同了他来见我一见。为此兄弟今日特来与阁下商议，可否今日同到里面见公保一见。老残道：那也没有什么不可，只是见公保需要冠带，我却穿不惯，能便衣相见就好。少英道：自然便衣，稍停一刻我们同去，你到我书房里坐等，公保午后从里边下来，我们就在牵押房里见了。说着又喊了一声轿子。老残穿着随身衣服同高少英进了府署。原来这山东府署是明朝的齐王府，故许多地方人用旧名，进了三堂就叫宫门口，旁边就是高少英的书房，对面便是公保的牵押房。方到少英书房坐下，不到半时，只见公保已从里面出来，身体甚是魁梧，相貌却还仁厚。高少英看见立刻迎上前去，低低说了几句，只听张公保连声叫道：请过来请过来。便有个差官跑来喊道：公保请铁老爷。老残连忙走来向张公保对面一站，张云久目得很，用手一伸腰一喝说：请里面坐。差官早将软帘打起，老残进了房门，深深做了一个揖。公保让在红木炕上首坐下，少英对面相陪，另外搬了一张方物凳在两人中间。公保坐了便问道：听说卜禅先生学问经济都出众得很，兄弟以不学之资圣恩叫我做这封疆大吏，别省不过尽心励志就完了，本省更有这个和功实在难办，所以兄弟没有别的法子，但凡文有奇才异能之士都想请来，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，倘有见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，那就受赐得多了。老残道：公保的正声有口皆碑，那是没有得说的了，只是和公一事听得外边议论，皆是本假让三策，主不与和争地的。公保道：原是呢，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宽，此地的河面多窄呢。老残道：不是这么说，河面窄容不下，只是伏汛几十天，其余的时候水力甚软，沙所以易淤。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，他也没有办过河工，贾让之后不到一百年就有个王景出来了， 他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，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，与贾让之说正相反背。自他治过之后，1000多年没河患。明朝潘季寻，本朝晋文襄，皆略仿其意，遂享盛名。公保想必也是知道的。公保道：“王景是用何法子呢？”老禅道：“他是从薄为九合，同为逆合，薄同两个字上悟出来的。后汉书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回注两句话。至于其中曲折，亦非顷盖之间所能尽的，容慢慢的做个说帖承揽，何如？”张公宝听了甚为喜欢，向高少英道：“你叫他们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收拾，即请铁先生就搬到衙门里来住吧，以便随时领教。”老禅道：“公宝雅爱，甚为感激，只是目下有个亲戚在潮州府住，打算去探望一道，并且封文御守的正身也要去参考参考，究竟是个何等样人，等鄙人从潮州回来再领公宝的教吧。”公宝神色甚为样样。说完，老残疾告辞，同少英出了衙门，各自回去。未知老残究竟是到潮州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三回完。